请您欣赏一段刘派京韵大鼓。表演者呢是我们北京市曲艺团优秀的京韵大鼓演员崇玉杰老师，他今天呢为大家首先带来一段刘派京韵大鼓《博望坡》，请大家欣赏。乐队伴奏：穆祥征、周春元、刘锡川、孙志成。 一支人马，我要生气。 在方丈之间。曹操说既如此，就命你带兵10万一到那河王坡前把营安。你暗亏心也，关个动静，若有个风吹草动，前去当先，夏侯惇他正难，要说得令在旁边，忽有一人把他拦。谁呀？那徐庶拦阻，忙说是不可，你们莫把那刘备看作等闲。满说是那关张赵云有多么英勇，现而今他心得了为诸葛亮是智光彩远。曹操说这诸葛亮他是何如人也，望远之，你把根本源流说一番。徐庶说此人祖居在琅琊郡，到后来写地一居，到了卧龙山。这卧龙先生啊，是自起的道号，躬耕为业种庄田。说这个人真敢比那兴周灭周的将吕望有好比，望汉子方一个样，那不自选得三顾清，诸葛亮北也不过才相助出山。曹操说这诸葛亮与先生分个高下，徐庶摆手说罢敢承认，他是麒麟，我是驽马，我是个雀鸟，他是凤冠。亮徐庶我这萤火之光难照圆，诸葛亮他有如那皓月当天。你长他人的威风，灭自己的锐气，你夸奖那诸葛亮如天神一般。谋此一去要生擒刘备，我要活捉那诸葛亮，如不然某家我愿将项上的人头献于帐前。曹操说壮哉呀，真好看，我就老远让你走一番，我与你于近一点，为夫将压梁云曹寒号夏侯兰，到那里要处处留心，多加仔细，早报皆因我好心安。夏侯惇愤然他接过令箭，嚯，两旁的文武是谁敢多言，怒冲冲出离了丞相府，叫长远在面前，

到来日曹兵他必从那里走，往主公必须要是做出人，可机甲马不安，你是弃营而走，就慌作了一团。随后赶往主公，且藏在森林树木间，叫三军树木林中虚名战鼓，你们虚张声势喊连天，担当他曹家的兵自乱，然后放火快烧山，火起后与赵云合兵一处，打杀曹兵在山前，那是两头是强兵，中央是烈火，管教他十万大兵，片甲难还。张飞说，哦，我们大家去交战，我的先生可做哪一般？孔明说，我不过坐守县城，大家看。张飞闻听说，好好好好啊，好一个自在的先生，大家看。孔明说，宝剑云手在某的手，你们哪个没力被刀残？这一回孔明派兵在新野县，在八王坡只烧得夏侯惇他弃家丢盔，他是胆战心。